局留在最后。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溺在小说，我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长夜就像小说，我结局留在最后。怎么守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 任你左右，我沉迷在小说， 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。哦，找回我自由。 的泪光，为夜呢推开窗，风景

声音最寂寞，从来不说我伤心，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，青春岁月度过，多少真情真心错过， 再照亮，让那光照你脸上，你将会更漂亮。窗边的光辉，为你显得更美丽。柔情常在我心间，爱你不分早晚。

愁的寒节，你突然 说起 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。

我记得在网上看过一个排名，张信哲最催泪的十大情歌，而这个排行榜当中第一位的就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《曾经爱过》。相信有很多听过的朋友都会被这一首歌所感动过。那你还记得吗？曾经爱过你的那个人，那你跟他还会是朋友吗？如果你还有没有放下过的爱人，可以来听一听这一首歌，来自于顺子的 Dear Friend。 OK，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的节目开始喽。 远远地白云依旧烟，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间，是冬天，才一年，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这是顺子翻唱的一首歌曲，中文的歌词部分呢是由姚谦来创作的，描述的是一对情侣在分手很多年之后呢，心中的感触有增无减。那看见朋友孩子的脸，还会忍不住来揣测，如果两个人依然相恋的话，眼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节呢？这让我想起了林夕的一句歌词：离开你60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。这也是无关是爱，而是一种岁月的情怀吧。继续来听到另一首具有情怀的歌，玉东的《露天电影院》。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他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，那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，当他们接吻的时候，我感到伤心。

啊，正待着重燃火焰。实太美丽，梦中相拥，这爱意在盘旋。红色红色红色，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。重燃爱火实在爱惜，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，泛着无形吸引你。内里软弱，外表刚愎，挚爱意在重燃。红色红色红色，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。谁人被你爱着，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。红酒红酒红酒，干一杯加深记忆，真爱为谁地。 酒红色的心，这是一首翻唱的日文歌曲，但原曲的演唱者呢，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，就是顺子翻唱的那首 Dear Friend 的原唱，叫做玉置浩二，而作曲呢也是来自于他的。继续要听到的是任贤齐和徐怀钰他们两个的经典合唱《水晶》。 Thank you.

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？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袭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有路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仍在河流持续飘落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。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。 我不后悔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听到的都是来自于郑远的版本呢？而其实这首歌原唱是林志颖，也是小智出演的《陆小凤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来的是一首老歌，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一直觉得这首歌所表达的也是蔡琴本人对爱情的一种态度吧。虽然婚姻失败或者说爱情消散，但仍然要在回忆的道路上走出来。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节目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却都